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三呢？小三，明明是你自己不告诉我们，就去和千仞雪神战了，还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我们才不会担心你呢。只是没看到神级的碰撞是什么样子，有些遗憾而已。就算在神界，你估计都是个怪物。你那些魂环中连个黑色的都没有。 你们一定会看到的，嘉陵关前我和千仞雪必将决战，我绝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 那将是不可避免的战斗，也是唐三和千仞雪的最后决战。千仞雪离去，唐三之所以没有立刻追击过去，是因为千仞雪的神念已经被他震伤了，这种神级碰撞下的伤势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等千仞雪恢复过来，他也自然能和伙伴们及时赶回去了。嘉陵关前很可能就是最后决定胜负的地方，武魂帝国的阵容依旧强大，六大供奉再加上六七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还有武魂帝国留在武魂城的大量魂师，以及一个99级的巅峰斗罗比比东，这些力量无疑是恐怖的。但随着史莱克七怪真正成长起来，身为海神的唐三足以抗衡天使之神千仞雪，而在天斗帝国一方，强者的数量也并不逊色多少。唐啸、唐昊兄弟二人，黄金铁三角所化的黄金圣龙，剑斗罗陈心、古斗罗古荣、毒斗罗独孤博，无不实力强大。等到史莱克七怪回归之后，至少又增加了六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与武魂帝国相比，实力至少是均等的。唐三知道，嘉陵关这场战争，双方的实力会随着他们史莱克七怪的归去变得均等。他与千仞雪之间的神战，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试问，双方战阵之中，谁能加入一名神级强者，立刻就会扭转战局。毫无疑问，唐三对自己信心十足。经过先前与千仞雪的战斗，他已经基本摸清了天使之神的大部分能力，他绝对相信自己能够击溃千仞雪。只要破开嘉陵关，武魂帝国将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力量，天斗帝国大军将一马平川地杀入武魂帝国境内，下一步就是与星罗帝国大军会师于武魂帝国境内，即两国大军荡平武魂帝国，指日可待。 怎么样，你们想好自己的封号没有？我们可都是封号斗罗了。 当然想好了，兄弟，我以后的封号就叫食神，食神斗罗奥斯卡，帅气吧？ 小，你怎么想出这么个封号的？我觉得你还是叫香肠斗罗更贴切。 哼。 奥斯卡得意洋洋地将自己与宁荣荣得到了神之眷顾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得最后完成魂环吸收的马红俊和戴沐白瞪大了眼睛。 真是狗屎运啊，荣荣获得九彩神女的青睐我还能理解，我就不明白食神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猥琐的大香肠叔叔。 切，哥哥，我可是第一个成为封号斗罗的食物系魂师，这食神传承自然是实至名归。我知道你是妒忌我比你帅，更妒忌哥哥有了神奇传承。哈哈哈哈！ 我会羡慕你？你那食物器武魂想要练到99级，估计要等到200岁了吧？我这凤凰武魂可是很容易就能修炼到那个级别的，说不定那时候我随便找一个神奇传承都要比你快。 行了，胖子，小奥和蓉蓉虽然运气好，我们也不差呀，能够在30岁之前就成为封号斗罗，我们已经开创了斗罗大陆的先河了。小奥的封号是食神，那你们呢？ 很快众人的封号就都定了下来，95级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封号白虎，92级食物系气魂师奥斯卡封号食神，93级强攻系战魂师马红俊封号凤凰，94级辅助系气魂师宁荣荣封号九彩，93级敏攻系战魂师朱竹清封号幽冥，当然还有史莱克七怪中的灵魂百级控制系神奇唐三，神奇海神。 众人定下封号，目光就都集中在正处于修炼之中的小舞身上。 现在就差小舞了，等小舞也完成了魂环吸收，我们史莱克七怪就是一神奇六斗罗。三哥，小舞的封号叫什么？ 就叫柔骨吧。当初我给他起的绰号不就是柔骨媚兔吗？以后小舞就叫做柔骨斗罗。让我帮他一把，好尽快完成魂环吸收，我们也好赶到前线去。他曾献祭给我，我们气息相通，应该不会有问题。 伙伴们已经都完成了第九魂环的吸收，唐三也能够腾出手来，将精力全部放在小舞身上。小舞和其他人不同，其他人吸收最后一个魂环，除非遇到像奥斯卡那样的危险，否则唐三不会轻易出手帮助的，因为贸然帮助他们吸收魂环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发展。但小舞却不一样，他曾经是唐三身体的一部分，两人心意相通，甚至是血脉相通，唐三对他的能量实在太熟悉了。凭借着这份熟悉，唐三完全可以在帮助小舞的情况下，却丝毫不影响到他未来的发展。光影一闪，他已经来到了小舞背后，盘膝在小舞背后坐下。唐三双手缓缓抬起，各自竖起食指和中指，在他背后，蓝金色的光芒悄然涌动，将小舞与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那蓝金色光芒是唐三释放的神念，他的神念凝聚在小舞身体周围，渐渐与小舞的念头融为一体。两人的灵魂曾经共生在唐三一人的身体之中，他们的灵魂不会有半分相互排斥，哪怕是唐三的修为已经提升到了神级也是如此，只需要略微感受一点唐三的气息，就算是在修炼这重要的关头，小舞的灵魂和精神力也会完全放开，任由唐三的神念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 放松，随我导引。 唐三的声音在小舞灵魂深处响起。小舞原本因为吸收魂环而皱紧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身心完全开放，甚至不再去阻挡那神赐魂环所化的庞大能量对自己身体的侵袭。要知道，这是极其危险的，但小舞还是这么做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信任。蓝金色的能量气息一下就出现在小舞的身体之中，唐三并不是凭借自己的神级实力直接对抗神赐魂环的能量，如果是那样，这神赐魂环不但不会被吸收，反而会被直接破坏。唐三所做的是凭借着自己的神念接管了小舞自身的能量，由他的神念控制着小舞的力量来吸收着神赐魂环。小舞放弃抵抗的一瞬间，唐三就已经掌控了他的力量，再次挡住神赐魂环的侵袭。此时唐三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舞体内的一切变化，首先看到的就是小舞体内的那一片淡金色，对这一点他毫不吃惊。凭借着相思断肠红这绝世仙草的作用，再加上后来吸收的水晶血龙参，单是这两种仙草就足以让小舞的身体达到这个强度。小舞自身的魂力在唐三的神念入体后立刻就被分成数股，被完全掌控，就像是一名战魂师在施展魂技似的。面对神赐魂环的庞大能量，避实就虚，轻松地抵挡着。有了唐三的神念进行控制，小舞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痛苦，面庞上甚至带起一丝淡淡的微笑。唐三一边用神念控制小舞的魂力来对抗神赐魂环的压力，潜移默化地吸收着，另一边他本体的双手也动了起来。史莱克五怪隔着那层蓝金色的光芒能够看到，唐三双手虚幻般闪动，在小舞背后化为一片幻影，以他们的眼力都无法看清楚唐三做了些什么。而先前还面带微笑的小舞脸色突然就变得僵硬，整个人身上都涌现出了一层特殊的能量波动。唐三要做的极为复杂，他不只是要帮助小舞吸收神赐魂环，更是要帮助他将这些日子以来吸收入体内的深海魔晶王能量以及海神能量完美吸收。在他的神念控制下，神赐魂环的能量硬生生地被小舞自身的能量阻挡在一定范围。小舞的经脉韧性足够，一点也不需要担心会被神赐魂环的能量伤害到。与此同时，唐三也将自己的海神神力灌入小舞体内， 不是把力量给他，而是帮助他打通体内的经脉。小五的经脉本来就已经十分畅通了，水晶血龙参和相思断肠红帮他疏通了绝大多数经脉，但当时的小五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引导药力贯通全身经脉，因此就算有些经脉已经贯通，通道也是十分狭窄。唐三此时做的就是帮他打通正经十二脉以及奇经八脉，不论是否畅通，唐三凭借着海神神力都令其变成康庄大道，分心二用，这一点就算宁荣荣也能够轻松做到。但是他的分心控制只是分别控制不同的技能施加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唐三这分心二用却是做着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一边掌控着小五体内的能量对抗神赐魂环，一边全力以赴帮他疏通经脉。强大的海神神念令他拥有了绝对的能量和精神力来完成这项创举，残留在经脉中的仙品药力以及堆积的能量，在唐三的海神神力引导下全部都流入到了小五的经脉之中。只是一个循环，小五自身的魂力就几乎壮大了一倍，甚至破坏了没有魂环魂力就不能攀升到一定高度的界限，硬生生地将神赐魂环逼迫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在唐三的海神神念引导之下，吸收这第八魂环的速度也在几何倍数的增加。从唐三坐到小五背后，到那绚丽的血色第八魂环从小五身上攀升而起，只用了盏茶的功夫。第八魂环吸收完成的同时，唐三打通经脉的任务也已经完成，小五体内的魂力呼之欲出，庞大的能量波动已经直冲魂斗罗级别的巅峰，接下来就是第九魂环的吸收了。 哥， 不要分心，用第二枚神赐魂环，我们继续。 有你在，我分不分心有什么关系啊？ 小五，不要过度的依赖我，那对你未来的修炼并没有什么好处。在我帮你抵抗神赐魂环的时候，你要认真感受我对你体内能量的操控，这对于你未来的实力提升会很有好处。 小五轻轻地点了点头，收敛心神，拿出了第二枚神赐魂环。在奖励叠加之下，他一共获得了三枚神赐魂环之多，而这第二枚就足以将他的修为推升到巅峰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